《哈利波特与密室》第十三章《绝密日记》第三十七集。 赫敏在医院病房里住了几个星期，同学们过完圣诞节回到学校后，对她的失踪议论纷纷，都想当然地以为她遭到了攻击，所以他们排着队走过医院，想看赫敏一眼。庞弗雷女士不得不再次取出布帘子，挂在赫敏的病床周围，不让别人看见她毛茸茸的脸，免得她感到羞愧难当。哈利和卢恩每天晚上都去看赫敏。新学期开始后，他们把每天的家庭作业带给她。 如果我的腮帮子上长出胡子，就也可以休息休息，不用做功课了。 一天晚上，卢恩把一大堆书放在赫敏病床边的桌上，说道： 别说傻话了，卢恩，我必须把功课赶上去。 赫敏轻快地说，她脸上的毛都消失了，眼睛也慢慢地重新变成了褐色，这使她的情绪大为好转。 你们大概没有得到什么新的线索吧？ 她又压低声音问，以免庞弗雷女士听见。 没有。 哈利沮丧地说。 我可以肯定，就是马尔福。 卢恩说，这是他第一百次说这个话了。 哎，那是什么？ 哈利问，指着赫敏枕头下边伸出来的一个金色的东西。 一张问候卡。 赫敏赶忙说，想把它塞回去，不让他们看。可是卢恩出手比他快得多。他一把抽出卡片，打开来大声念道： 致格兰杰小姐，希望你早日康复。关心你的教师吉德罗·洛哈特教授，梅林爵士团三级勋章，黑魔法防御联盟荣誉会员，五次荣获女巫周刊最迷人微笑奖。 罗恩抬头看着赫敏，一脸厌恶的表情。 你把这放在枕头底下睡觉？ 赫敏用不着回答他了，因为庞弗雷女士端着她晚上要吃的药匆匆走来。 洛哈特是不是你见过的最后溜须拍马的家伙？ 罗恩问道，和哈利离开病房，踏上了回格兰芬多塔楼的楼梯。斯内普给他们布置了一大堆家庭作业，哈利简直以为要一直到六年级才能做完。罗恩正要说他真后悔没有问问赫敏，应该往生发剂里加多少根老鼠尾巴才管用，突然他们听见楼上传来一个人愤怒的喊叫。 是菲尔西。 哈利低声说，他们三步两步奔上楼梯，躲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侧耳细听。 你说，会不会又有人遭到攻击了？ 罗恩紧张地问。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把头朝费尔奇声音发出的方向探去，那声音简直有些歇斯底里。 又来给我添麻烦了，拖地拖了整整一个晚上，就好像我的活儿还不够干的。不行，这实在令人无法忍受，我要去找邓布利多。 菲尔奇的脚步声渐渐隐去，远处传来猛烈的关门声，他们从拐角处探出脑袋。菲尔奇显然是在他平常放哨的地方站岗放哨，他们又来到了洛丽斯夫人遭到攻击的地方。他们一眼就看出费尔奇为什么大喊大叫了，一大片水蔓延到半个走廊，看样子水还在源源不断地从哭泣的淘金娘的盥洗室门缝下边渗出来。现在费尔奇不再吼叫了，他们听见淘金娘的哭喊声在盥洗室的四壁间回荡。 他这又是怎么了？ 罗恩说。 我们过去看看。 哈利说。于是他们把长袍提到脚脖子以上，趟着汹涌蔓延的积水，走向挂着故障牌子的那扇门。他们像平常一样对这个牌子视而不见，径直走了进去。哭泣的淘金娘的哭喊声居然比以前还要响亮凄厉，这真是令人不敢相信。她似乎藏在惯常躲藏的那个抽水马桶里。盥洗室里光线昏暗，因为喷涌的水浇灭了蜡烛，墙壁和地板也被溅得一片潮湿。 怎么回事，淘金娘？ 哈利问。 你是谁？ 陶金娘惨兮兮地用鼓鼓的声音问： 又要用东西砸我？ 哈利汤水向他的隔间走去，说道： 我为什么要用东西砸你？ 别问我！ 陶金娘大喊一声冒了出来，又喷出一股更大的水流，泼溅在已经湿透了的地板上。 自己的心事，有人觉得往我身上扔一本书怪好玩的。 即使有人扔东西砸你，也不会把你砸痛啊。 哈利很理智地说： 我的意思是，那东西可以径直从你身上穿过，是不是？ 哈利说错了话，陶金娘一下子使自己膨胀起来，尖声叫道： 如果你们用书投中他的肚子得十分，如果投中他的脑袋得五十分，很好。多么好玩的游戏，可我不这么认为。 那么是谁用书砸你的？ 哈利问。 我不知道，当时我就坐在马桶圈上想着死亡，那本书就突然从我脑袋上落了下来。 陶金娘狠狠地瞪着他们说道： 就在那儿呢，它被水冲出来了。 哈利和罗恩顺着陶金娘指的方向朝水池下边一看，只见一本薄薄的小书躺在地上，破破烂烂的黑色封皮和盥洗室的每件东西一样完全湿透了。哈利上前一步想把书捡起来，可是罗恩突然伸出一只手臂把他拉住了。 怎么？ 哈利问。 你疯了吗？ 罗恩说。 可能有危险。危险？ 哈利说着笑了起来。 别胡扯了，怎么可能有危险呢？ 说出来你会感到吃惊的。 罗恩说，恐惧地看着那本书。 我爸告诉我，在被魔法部没收的一些书当中，有一本会把你的眼睛烧瞎，凡是读过巫师的十字行诗这本书的人，一辈子都只能用五行打油诗说话。巴斯的一位老巫师有一本书，你一看就永远放不下来，走到哪儿都把脸埋在书里，只好学着用一只手做所有的事情。还有， 好了，我已经明白了。 哈利说。那本小书躺在地板上湿乎乎的，看不清是什么。 可是我们只有看了才会知道啊。 他说，一低头绕过罗恩，把书从地板上捡了起来。哈利一眼就看出这是一本日记，封皮上已经褪色的日期表明它是50年前的。哈利急切地翻开，第一页上只能认出一个模糊不清的用墨水写的名字， T.M. 李德尔。 慢着， 罗恩说。 我知道这个名字，李德尔50年前获得了对学校的特殊贡献奖。 他已经小心翼翼地靠上前来，从哈利身后望着日记。 你怎么会知道的？ 哈利诧异地问。 我那次被关禁闭时，费尔奇叫我给他擦遁形奖牌，有一块儿我擦了差不多有50遍呢。 罗恩愤愤不平地说。 我大哥把鼻涕虫弄在上面了，不得不把它们擦干净。如果你花整整一个小时去擦一个名字上的粘液，你也会记住那个名字的。 哈利轻轻翻开潮湿的纸页，一页一页全是空白，没有丝毫写过字的痕迹，就连梅布尔姨妈过生日或3:30看牙医之类的字样都没有。 他一个字也没写。 哈利失望地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要把它扔掉。 罗恩好奇地说。哈利翻到封底，看见上面印着伦敦沃克斯霍尔路一位报刊经销人的名字。 李德尔，一定是麻瓜出身。 哈利若有所思地说。 所以才会在沃克斯霍尔路买日记本。 好啦，反正对你也没有多大用处。 罗恩说，然后放低了声音。 如果你能用它投中陶金娘的鼻子，能得50分。 然而 哈利却把日记本放进了口袋。二月初，赫敏出院了，她的胡须没有了，尾巴没有了，浑身的猫毛也没有了。她回到格兰芬多塔楼的第一天晚上，哈利就把 T.M. 里德尔的日记本拿给她看了，并原原本本地对她讲了他们找到这本日记的经过。 哦，它里面可能藏着魔法呢， 赫敏兴奋地说，接过日记仔细地看着。 如果真是这样，倒隐藏得很巧妙， 罗恩说。 也许是不好意思见人吧。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把它扔掉，哈利。 我希望知道为什么有人想把它扔掉， 哈利说。 另外，我还很想了解里德尔是怎么获得对霍格沃茨的特殊贡献奖的。 什么都有可能， 罗恩说。 也许他得到了30个 OWL 证书，或者从大乌贼的巨爪下救出了一位老师，也许他谋杀了淘金娘，那一定使大家都感到称心如意。 可是哈利看到赫敏脸上专注的神情，知道他正在转着和自己同样的念头。 怎么？ 罗恩说，望望哈利，又望望赫敏。 是这样，密室是50年前被打开的，是不是？ 哈利说。 马尔福是这么说的。 是啊， 罗恩慢悠悠地说。 这本日记也是50年前的， 赫敏激动地拍着日记本。 那又怎么样？ 哦，罗恩，你醒醒吧， 赫敏毫不客气地说。 你知道上次打开密室的那个人是50年前被开除的，我们知道 T.M. 里德尔是50年前获得了对学校的特殊贡献奖，那么里德尔会不会是因为抓住了斯莱特林的继承人而获奖的呢？他的日记很可能会把一切都告诉我们，密室在哪里，怎样打开，里面关着什么样的动物。这次知道这些攻击行为的那个人肯定不会希望这本日记到处乱放，是吗？ 是个绝妙的推理，赫敏， 罗恩说。 只有一点美中不足，他的日记里什么也没写。 赫敏从他的书包里抽出魔杖。 也许是隐形墨水， 他小声说。他用魔杖敲了日记本3下，说道， 积极现形。 没有反应，赫敏毫不气馁，又把手伸进书包，掏出一个东西，像一块鲜红色的橡皮。 这是显形橡皮，我在对角巷弄到的， 他说。他在1月1日上面使劲地擦，结果什么也没有出现。 告诉你吧，你不会在这里面发现什么的， 罗恩说。 里德尔就是圣诞节得到了一个日记本，但不高兴花功夫在上面写东西而已。 哈利甚至对自己也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不把里德尔的日记一扔了之。实际的情况是，他尽管知道日记本里是空的，却总是若有所思地把它拿起来，一页页地翻着，就好像这是一个故事，他希望能有一个结局。哈利虽然确信自己以前从没听说过 T.M. 里德尔这个名字，但心里总觉得这名字对他意味着一些什么。就仿佛里德尔是他小时候的一个朋友，已经被他淡忘，然而这是荒唐的。他在来霍格沃茨之前一个朋友也没有，达利让他不可能交上朋友。尽管如此，哈利还是决定多了解一些里德尔的情况。第二天课间休息时，他朝奖品陈列室走去，想仔细看看里德尔的特别奖牌。他后面跟着兴趣盎然的赫敏，以及完全抱着怀疑态度的罗恩。罗恩对他们说，他对奖品陈列室早就看腻了，一辈子也不想再看。里德尔的那个擦得锃亮的金色奖牌收在墙角的一只陈列柜里，它上面并没有详细说明为什么要颁发给里德尔。 幸亏如此，不然奖牌就更大了，我擦到现在都擦不完呢， 罗恩说。不过他们在一枚旧的优秀品德奖章和一份昔日的男生学生会主席名单上都发现了里德尔的名字。 听起来他很像珀西， 罗恩说着厌恶地皱起鼻子。 机长 男生学生会主席，也许还是门门功课第一。 听你说话的口气，似乎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贺绵以一种略微受到伤害的语气说。现在太阳又开始微弱地照着霍格沃茨了，城堡里人们的情绪变得乐观起来。自从贾斯廷和差点没头的尼克被石化之后，没有再发生攻击事件。庞弗雷女士很高兴地报告说，曼德拉草变得喜怒无常和沉默寡言了，这就意味着他们正在迅速脱离童年时代。 只要他们的粉刺一消失，就可以重新移植了。 一天下午，哈利听见他温和地对费尔奇说， 然后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把它们割下来放在火上熬，你的洛里斯夫人很快就会回来了。 斯莱特林的继承人也许已经失去了勇气，哈利心想。全校师生都提高了警惕，整天疑神疑鬼，这时候要打开密室，风险一定越来越大。也许那怪物，不管是什么怪物，现在已经安稳下来，准备再冬眠50年。